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啊，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2013年发行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叫做 Night。夜晚，像这样的一种静静的夜晚，能够生发什么样的一种音乐想象呢？这是来自于我们的爵士音乐制作人 Button Hikers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那当然，我们也会通过这样的音乐给到您周末的一种听觉新鲜选择。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听下去，来自于 Caroline Henderson 带给我们的 Libertango。 Libertango 总会跟 Tango 有关系。那像 Tango 这样的一种小步的舞曲哈，其实能够让我们会发现身形的摆动还是很大的，来自于 Caroline Henderson。 而既然听到了 Tango 之后呢，我们来听听看另外的一个地方他们当地人是怎么样去跳 Tango 的。 Tango in Barbados 来自于 David Benoit， 巴巴多斯，我们大伙儿都非常熟悉这个地方了，因为那是 Rihanna 的故乡。那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人怎么跳 Tango。有趣的是呢，今天我们的音乐总会是从南到北慢慢进行的，我们要从中美洲继续往北上一点点，来到墨西哥，来到加州，那感受一下 Santa Maria 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听听看当地人们的爵士音乐是怎么能够跟他们的生活相结合的，来自 Galton Project 他的一首音乐作品 Santa Maria。 Yeah. 晒。María del Buen Aire.这里是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一位杰出的当代爵士日本女音乐家，她的名字叫做松居庆子，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她经常在美国、日本等地演出，而音乐风格呢更将是把西方跟东方融为一体，也获得了各种的人们的好评。那么下面的时间来继续感受一下她的东西合璧的一种曲风带给我们的 Nighthawk's Dream。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爵士音乐单元继续进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耳边的音乐刚刚我们想起来自于是马钦诺瓦克夫斯基带给我们的 You are the sun，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一位爵士音乐人 Marek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我们还能够听到更多的爵士音乐的一种融合，来自于不同国家的爵士音乐人们带给我们的不同听感的爵士音乐。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 Namaste 带给我们的 Havana Blues。 just your 刚刚我们听到了来自于哈瓦那的蓝色，这种蓝色不只是天空，还有海岸。这种蓝色源于一种纯净和当地人们对于音乐的一种追求。那么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感受来自于 Richard Bona featuring Pat Metheny 带给我们的 Reverence。 To spare to kick back a notch or two. It's like a ride in a big car. Chet, you went so far, they're following you. The style with which you blew. Time has a way of drifting by us, feeling what you gave. It melts away the blues in me. So those days are gone, but the melodies that you played will carry on.An endless song sat in a way. You knew the way it goes, the music keeps moving on. As if each set was the last one. Place your horn once more. One, two, three, four. Never give in and play. With all the life that is around you, that's what I hear you say. You know that I'm with you, Chet. That's right, I am with you. Feel Mad Chat 来自于 Teal Bonner，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跟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了解我们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就可以看到歌曲列表了。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这第一个小时爵士音乐当中最后的一首，来自于 Ubi Dubi 带给我们的 Mr. Jeff。 一会儿见了各位。